以撒意亚先知书第十章。祸哉，那些制定不义的法律，记录不义的断案，为屈枉小民的案件剥削我穷民的权利，让夺寡妇和绝掠孤儿的人。当惩罚之日，风暴由远而近的时候，你们将怎样应付？你们将向谁求助？你们的财宝将弃于何地？唯有屈服在被俘者中，倒闭在被杀者下。然而他的震怒并未因此而熄灭，他的手仍然伸着。祸哉亚述，我易怒的木棒，我震怒的棍杖，我派遣他是为攻击一个邪恶的百姓，我委任他是为攻击我所愤恨的民族，为掳掠掠夺，并为蹂躏他们，有如街上的粪土。但他并没有这样想，心里也没有这样推测，只图肆意破坏，剿灭不少的民族。因为他说，我的首领不都是君王吗？加尔诺不是与加格米士一样吗？哈马特不是与阿尔帕德一样吗？撒玛利亚不是与大马士革一样吗？我的手既然征服了这些偶像的王国，况且他们的偶像还多过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，难道我不能对待耶路撒冷和他的神像，有如对待了撒玛利亚和他的偶像吗？当吾主对西翁山和耶路撒冷完成了他的一切工作时，必要惩罚亚述王心高气傲的攻击和他目空一切的骄傲，因为他曾说过，我完成了这一切，全凭我的手和我的智慧，因为我是聪明的。我撤除了各族的界限，掳掠了他们的财宝，有如强者打倒居于高位的人。我的手夺取了列国的财富，有如取诸倭巢。我兼并了大地，有如拾取蚁卵。没有谁敢鼓意或张口鼓噪，斧头岂能对用斧头砍伐的人自豪？锯岂能向拉锯的人自夸？难道棍杖能挥动那举他的人，木棒能举起那不是木头的人？因此吾主万军的天主将瘦弱放在他的肥硕之中，在他的光辉之下燃起火焰，有如烈火焚烧。以色列的光将变为火，他的圣者将变为烈焰，一日间即将他的荆棘及里焚毁。他的丛林和他田园的华丽必将由内到外毁灭，有如蛔虫噬尽一样。他的丛林所剩余的数目不多，一个儿童就能计算。到那一日，以色列的移民和雅各伯家的逃亡者不再依势打击他们的人，却诚心依赖上主以色列的圣者。移民必将归回，雅各伯的移民必将归依强有力的天主。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然多如海沙，其中唯有残存者得以归回。毁灭已经决定，但是充溢着公义，因为吾主万军的上主必在大地上执行所决定的毁灭。因此吾主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我的百姓西翁的居民，亚述虽然用木棒痛击你， 像埃及一样，举起棍杖敲打你，但你不必害怕，因为瞬息间我的怒气即将终止，我的愤怒将转为他们的毁灭。万军的上主将挥动行鞭鞭打他们，有如昔日在何勒布磐石处打击米德扬一样，高举向海上伸出的棍杖，有如在埃及一样。到那日，他的重负将由你肩上卸下，他的重轭将由你颈上解除。破坏者由黎梦而来，来到阿雅特，经过米格隆，将辎重主在米格马斯，又穿过要爱耶素格巴。纳马惊慌了，撒乌尔的基贝亚逃走了。巴特加林，你们应大声疾呼，拉伊士，你们应该倾听，阿纳托特，你们应该回答。马德莫纳走散了，隔平的居民逃避了，在诺布暂停一天，随即挥手指向西翁女儿山、耶路撒冷的山冈。看哪、无主、万军的上主将用斧钺砍伐枝干，高处的要削去，耸出的要砍低，他将用铁斧砍伐丛林，黎巴嫩和他的壮丽必被伐倒。